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阿里山森林铁路今年初在短短39天之内出轨4次，台铁事故调查小组初步调查认定是路线泥化严重导致列车出轨。台铁除了停驶3个月改善路线之外，人事也出现大地震。台铁局长陆杰生证实，台铁阿里山森林铁路管理处处长余维杰调离职务，由台铁副总林志平接任，本周将进行交接。陆杰生表示，人事的调整有很多考量，森铁主要是考量林志平曾经接任森铁处长，而且是公务背景出身，森铁出轨初步是判断路线的问题，目前正在跟林务局协调发标改善，需要借重林志平的工程专业，因此才做了人事调整。林志平表示，本周六接任之后会详细说明，因为森铁后续的善后以及改善跟技术有关，除了他之外还会有很多后勤，包括机务公务团队共6个人会去支援森铁，希望把路线跟车辆保养维修做得完美一点。阿里山公路台18线78.9公里处，今天传出一辆陆客团游览车挡风玻璃被落石砸中，所幸无人伤亡。善信司机将游客载往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之后，驾车向警方报案。这一辆陆客团游览车载有15名陆客跟1名导游，今天前往阿里山赏花，行经阿里山公路78.9公里处，驾驶座上方挡风玻璃突然传出巨响，一颗巨石砸破了玻璃，车上所有人受到惊吓。随后游览车善行司机将陆客载往阿里山游乐区下车之后，驾车到竹崎分局十字派出所报案，并且向游览车公司回报遭到落石砸中的情况，陆客由其他游览车接驳下山。公路总局第5区养护工程处阿里山公务段段长黄秋阳表示，公务段接获报之后立刻前往了解情况，并且派员查看以及利用空拍机监看边坡上方的土石状态，以利后续进行保护措施。高雄市保大特勤中队昨天凌晨在3民区盘查一辆红线违停车辆，车内通缉嫌犯陈其安朝警方开枪，而引发警匪枪战，警方连开22枪，陈其安身中1枪送医不治。警方控制现场之后逮捕另外同车2名嫌犯陈义成以及洪义元，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由于两个人不愿意交代要再枪毒现金去哪里，检方昨天深夜将两人申请羁押，法官今天开羁押庭裁定两人申押获准。曾经呛虾要跟警察同归于尽的通缉犯陈吉安，昨天凌晨跟洪义元、陈义成携带2把冲锋枪、4把短枪以及打母弹在内共305颗子弹，遭到保大特勤中队盘查。陈吉安以手枪朝警方开枪却卡弹，反被警方还击的子弹击毙。另外被逮捕的两人则将子弹以及毒品的责任都推给了死亡的陈启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22点，来到10865点，跌幅1.10%，成交金额新台币1143亿。美股三大指数齐跌，雅股跟着跳水，台股在大力光、台积电等全指股领跌之下，指数跳空下跌46点开出，在类股齐跌下，指数开低走低，中场跌破10900点的关卡，朝季线靠拢。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505点，来到20811点，跌幅2.37%。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41点，成为2410点，跌幅1.68%。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2点，成为3124点，跌幅1.34%。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9点，成为10636点，跌幅1.30%。香港恒指指数下跌589点，成为30201点，跌幅1.91%。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是下跌42点，来到3396点，跌幅1.25%。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140对1美元，台币贬值0.5分，成交金额4亿1500万美元。日元以105.56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1.2408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金门马祖跟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北部沿海要提防长浪。北部、中部地区今天24到28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地区24到27度，澎湖地区23到26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德国开车西川加台出生在 克劳斯·普马亚。 现在居家清洁已经不同以往了，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让打扫工作变得既轻松又省时省力，住家环境当然焕然一新。 Makes a difference，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Kacha 山本真人首度来台开唱，4月10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您来感受山本真人自弹自唱及现场乐队演奏的感动，还有阿萨咪及 Yuki 跟森山爱子的表演。购票请上年代售票或四大超商。第一娱乐， 继艾戴尔、山姆史密斯最感动人心的声音，全球五亿人共同落泪。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环球勇敢做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 want you to reach out， 我想要伸出去。 UK 金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两点十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I came in for love， 我来这边是因为我有爱，也欢迎你跟着我一起。 就爱点你 UFO。 跟着我一起爱爱爱，然后呢，今天的这两个小时，当然呢，第一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是英美的流行金榜，第二个小时呢是运动歌单，好跟你聊聊这些运动大小事。有一个温馨提醒，今天的 Heads Up 非常非常的电，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有能量，跟着我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三午后吧。Up line after line. See how she looks in trouble. See how she dances and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gets up the differences.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it. You drop your back to the floor and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drop your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drop your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the Coca-Cola.Tell the difference, yeah.加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的下午，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Cola》，然后刚刚呢 ，Rosita 姐姐朱姐一进来，看到我手上拿一罐红红的东西，就说：“哦，好久不见，你喝这个可乐？”然后我说 ：“No， 这不是可乐，这是牛奶。” Rosita 姐姐不相信，还靠近看一下牛奶。好，因为今天呢，我们电台的楼下就是有做那个，你知道在一栋办公大楼上班的好处，就是有时候会在午间的午餐时间会有一些 会有些试用包，有的试用包呢是咖啡，有的试用包呢是喝的，有的试用包呢是什么面膜或等等之类的，各式各样。因为他希望呢，他知道这一栋大楼里面有很多人上班，很多很多的消费者，所以呢，他今天就在发这个东西。然后它是一个能量可可饮，但我必须要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加了一些能量进去，喝起来就会有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那种专门给糖尿病病人喝的牛奶饮，反正喝起来就是有铁罐味啦，对，蛮奇妙的，很有能量，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有能量，继续为你送上手扣啦。他呢，他们只是来自于韩国，这个团体叫做 Cola Ciders。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呢，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还有我们飞碟联播网官方的 APP 在上面留言，可以跟我说说话，或者呢你想要看看录音间现况，就是有人想要知道欧马克你在放歌的时候都在干嘛，就哦我在聊天啦。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一期直播，你在一期直播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还有今天充满能量的电电的歌单，我放在 KKBOX 一样搜寻欧马克。在这边伟成问说，那个喝起来像什么呢？是不是喝起来像奶昔啊？那种完善营养素 ？That's right。对，或是人家健身喝的那种高蛋白，再加上一点口味的那种，就是会有点像那样子，跟一般的巧克力牛奶又不太一样。为你送上一样来自于 UK 金榜 ，UK 金榜 电子榜单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跟这个节奏 be wavy， 一起 wave 一下。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So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I'm who you're looking for, I'm the whiz. You ain't never seen another like this.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what I did.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it like I changed the game, I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I'm irreplaceable, that's no lie. Been talking on the grain, I'm so high.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re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re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I'ma make you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Who you looking for? I'm the whiz. I am the latest girl up in here. Came on my own, I buy my own drinks. You wanna take me home, oh we wish. Bad gal in a London. Put your shots, turn up with the gang then. Toot, toot, twerk, I suck the man then. Go work. So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I'm who you looking for? I'm the whiz. You ain't never seen another like this.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what I did.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it like I changed the game, I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I'm irreplaceable, that's no lie. Been talking on the grain, I'm so high. Thank you.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I'ma make you get hot, get lit, get down, get wavy, get wavy. Get hot, get lit, get down, get wavy, get wavy. Get hot, get lit, get down, get wavy, get wavy. Get hot, get lit, get down, get wavy, get wavy. Get wavy. 2:21飞碟联播网 Get Wavy。 待てね。 进碟放送。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智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置外置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字第1072021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在你耳边慢慢听你烦恼， 今天的你睡得好吗？每一份焦虑都是小事，别紧张。守夜人全新作品晚安使用手册陪你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 我是吴声梅。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人问到说，马克、玛丽怎么不见了？玛丽在这里，让你们听一下。 待てね。 他在这，他在这。他今天一样呢，就是有电视通告的工作，在录影中。你星期六的晚上在综艺《三国志》在台视就可以看到他了。So leave it on my brain if you feel the same. Lie, but I notice it. Don't know the rules, but I got to win. The paranoia is sinking in. So leave it on my brain if you feel the same. Ooh, let me discover. Really wanting more. If you show me what you're thinking of, let me get some. 星期三呢，就是我们跟国际接轨的时候啦。 UK 金榜 啊，其实呢，其实每周每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都在跟国际接轨，有跟日本、跟韩国、跟美国、跟英国。今天星期三呢，是西洋的流行歌曲。刚刚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是本周呢在 UK 金榜的新进榜歌曲，叫做《Alien》，继续为你送上一首新歌。 Told him I'm his biggest fan, yeah. Yeah. Got all these hoes in my DM. Yeah, I do. Hold up. Holy shit, I got a kid. Oh, I can sing so well. Wonder if I can say the N word. Wait, can I really say the N word? What up, my nigga? What up, my nigga? Big ups, my nigga. We up, my nigga. You boozy ass nigga. Man, fuck y'all niggas. Cause I'm that nigga, nigga, nigga, nigga. I'm that nigga. I woke up in Chris Brown's.Turned into Freaky Friday, but we got no choice but to turn this bitch sideways.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Freaky Friday. It's Freaky Friday. I'm in Chris Brown's body. I drive his Ferrari, and I'm like skin black. Ring, ring. What the fuck? I woke up and I'm Lil Dicky. Lil Dicky. What the fuck? This shit is real weak.How's Dick staying perched up on his balls like tha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ain't nobody know my name. Whoa. Ain't no paparazzi flashing pictures, this is great. Whoa. Ain't nobody judging cause I'm black or my controversial past. I'ma go and see a movie and relax. Hey, I'm a blood, but I can finally wear blue. Why's his mama calling all the time? Leave me the fuck alone, bitch. Wait, if I'm in Diggy body, Breezy is who? Hope my daughter's in school. Fuck, if I was Chris Brown, where would I be? What would I do? I woke up in Chris Brown's body. So how did shit turn into Freaky Friday?But to turn this bitch sideways,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Freaky Friday. It's Freaky Friday. I'm in Chris Brown's body. I look at my soft dick with the light. It's my dream dick. If I was Little Diggy in my body, where would I be? I'm trying to find myself like an introspective monk. I'm balling on the court, oh my god, I can dunk. Snap a flick of my jump. My dick is trending on Twitter, fuck. Now I'm at the club, I talk my way to getting in. I look up in the VIP, my goodness, there I am. I signal to him, let me in, but he won't let me in. I don't know who that is. Wait, who the fuck you think he is? Took a glass bottle, shattered it on the bouncer's head. Welcome to that motherfucker. Wait, thank you too for a sec. If you hurt me, then you only hurt yourself. But wait, I love myself. That was the key, now it's put your back. I woke up in Chris Brown's body. So how did shit turn into Freaky Friday? But we got no choice but to turn this bitch sideways.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Freaky Friday. Wait, what the fuck? And now I'm in air. 最近呢，在美国最红最红的这位 DJ 就是 DJ Khaled。对我们来说，就对台湾的听众观众来说，他好像也是 out of nowhere， 突然跑出来一个人。可是接着下来，基本上每一首歌有他 featuring， 有他在里面的，就会变成畅销歌曲。怎么这么厉害啊？Let's go full psycho. Yeah, I just wanna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 She says she cheated cause she trying to get ahead. The more I read it, yeah, the more I take offense. I'm so defeated, I can't get outside my head. I post a picture of myself cause I'm lonely. Everyone knows what I look like, not even one of them knows me. Yeah, I just wanna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sI'm so defeated, I just want this shit to end. So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m talking to myself, shit, now they think I'm crazy.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Everybody hates me.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n my head, I can't even check the time without facing regret. Why do I still have to mean everything I ever said? And I'm not trying to be like, poor me, I made it. I'm just trying to stay normal now that they know what my name is. Yeah, I just want to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s. Yeah, they're the reason that I still am who I am. So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说到排行榜上面的宝正跟常胜军，他们也是老烟枪双人组 The Chainsmokers， 也是突然的爆红，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每一首歌曲都是榜上有名。他们也做了一个很厉害的计划。其实我觉得这些有才华的人，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那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譬如说我每个月都要一首新歌。”然后每个月就让听众听到我们新的东西，当然风格是一样，可是那就是他的 style， 可是呢就是会有一直有新的创意。像刚刚这首歌曲呢叫做 Everybody Hates Me， 所有人都恨我，所有人都讨厌我。我觉得这首歌尤其在 Chainsmokers 其中一名老烟枪双人组的其中一个人，他爆出了劈腿的事情以后，他唱这首歌，不是唱了，他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更有感觉。 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恨我。 情早已死去，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房间一片死寂。曾经我已经不想再去回忆，还有我那些素未谋面哥哥姐姐弟弟。Bad school 我不听话，让老师同学害怕，他们互相说悄悄话。我把罪恶都犯下，这画面一刹那乍现，像一只大雁。我怕见到曾经犯下错的那面，把武器带进学校，偷学我找的诀窍。警察把我找到，妈妈哭着说我还年少。那时我觉得所有人都跟我作对，我在我自己的世界尽情的落锥。离家出走的我那时还是未满15，我打在长街成为了全家人的耻辱。我讨厌约束，讨厌被禁锢，用最极端的方法让伤害过我的人记住。你是否有时觉得命运它对你不公，但有时又会学着在沉重里找轻松。我仰望星空，把过去冰封，我发誓绝不会像他们一样过得那么平庸。来自德国，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来自德国，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谁都一样会生老病死，真相被遗忘，被藏进信纸。树叶在流浪，风还没静止，你我都一样想永远名留青史。从小我就知道脚要踩地，天在头顶，佛在上方，俯瞰众生就像蝼蚁。不用害怕黑暗，战胜不了光，你保持真实就会得到爱的表彰。我想要什么我会通过努力独立去争，不是像个孩子在我身后狂喷。想要梦想的路永远亮着绿灯，就算跪着也要朝着目标狂奔。我才不管你有什么看法，当我需要精神救赎你又在哪？太多必要交集在不停交替着提醒我，这虚伪面具下的脸都太假。梦走小路我不会停下脚步，都想成功，可成功已经在少数。我慢慢从横冲直撞到变老骨，我在肮脏的泥泞里面找宝物。没经历苦难怎么叫做生活，每一次分岔口我都仔细斟酌。现在我站在这里，太阳它照常升起，不管遇到什么笑着面对才是真理。来自德国，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来自德国，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Number one 2:3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的第一个小时为您送上的是英美流行排行榜，让我们做一下时光机吧。20年前的这一周 Billboard 的第一名。 Every hug, I really love you. Oh my, 今年呢是2018年了，好，今天是3月28号，所以呢在这一周的 number one 还是 Drake 的 God's Plan。 那在20年前的这一周，三月底的这一周，要春天要来的这一周，那个时候的 number one 就是 KC and JoJo， 这首歌曲叫做 All My Life。 You cut me open and I keep it in让我们再做一次时光机。20年前是 KC and JoJo， 在10年后呢，2008年，在那个金融海啸。还没发生之前啊，那个时候的第一名 Billboard Number One 是一位英国女歌手。现在呢，其实真的很少听到他。我今天呢，就是查了一下，放了他的歌，我才在想说，对你去哪里了？他是 Leona Lewis。当时呢，那个时候全球都在风靡一件事情，就是电视的歌唱比赛选秀节目。在国外呢，有可能有 X Factor 啊，然后啊，还有什么America Tops， 不是 Tops Model。反正就是歌唱选秀比赛节目，然后很多不同的平台，然后很多不同的比赛，然后在台湾其实也是那个时候有超级星光大道，然后华视也有一个台视超级偶像，对，然后也是有很多个，一直到现在呢，我们有很多台面上的知名的实力派歌手，也都是那个时候被我们所知道的。X Factor、The Voice， 还有 American Idol， 对。然后这些呢，其实后来也都有授权到其他地方，譬如说可能中国，我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也会看到 Voice 授权版的，对不对？中国好声音。就叫做李欧娜 Leona Lewis， Bleeding Love。 2:46，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管理部公告，3月31补上班，每人发奖金1688。 什么？老板特供应？ 3月31可乐旅游快闪购物日，当天下定自由行，最高折抵1688。 3月31号当日限定，快到可乐旅游拿奖金。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性， 只卡性。 没有台语，得爱甲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就爱电影 UFO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呢，也欢迎你可以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时间。另外呢，在网络上面要搜寻我，也找我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跟 YouTube 频道了。那上个段落的最后呢，我们提到 Leona Lewis， 对，在07年的时候他红到超级超级红，就是不管呢你听广播，你听 Johnny 哥哥，每天都会放他这样子，你打开电视大家都会听到他，你去听美国英国的流行电台也都是他的 Bleeding Love。 那十年了，他现在在干嘛呢？刚刚看了一下他的 Instagram， 发现诶，刚好他就有跟他合作，诶，这个人是 Callum Scott。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 broke.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My head shak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my heart keeps bleeding. But I need you now. And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make sure the light defeated the dark. I'd spend every hour of every day.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You are the reason， 你就是那个原因。最近方大同也刚好出了一首跟原因有关的歌 Ten Reasons。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我最近因为家里要整修嘛，所以就开始整理家里啊，然后就翻以前找到了林志颖的录音带。 哦，你是我最美好的事情。 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林志颖的新歌，在我眼中开出玫瑰。 你有说不完的，你给我的不仅仅是爱情，在夜里不开你 I am falling for you。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你，我牵着你看时间倒影，我暗自做了决定，要为你挡住世界难题，全心全意爱你 I always love you。 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易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上蝴蝶结，我的你别再掉眼泪，我的爱永生不凋谢。 每每呢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就真的可以知道最近在流行什么。像刚刚呢这首歌，就是林志颖的新歌，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的歌词里面说，我的玫瑰永生不凋谢。那是因为最近呢台湾在流行一个也不算新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就有，可是现在呢就是你把它包装成更美更漂亮更文青，就是，一朵花，花很美，花会谢掉，但我们把它做成干燥花、永生花，它就可以维持2-3年，如果你保持它干燥的话。所以现在呢台湾有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一些做干燥花的小店，也有很多人开始在学这一门技术，就有点像是5-6年前大家在学指甲彩绘一样，就是学会了以后你就可以靠你自己过活了。好，你就可以自己出去创业了，简单的创业，然后你就可以养活你自己了。 我把自己交给你，这是我最浪漫的决定，在夜里不开你 I am falling for you。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易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着蝴蝶结，我的你别再掉眼泪，我的爱永生不凋谢。 林志颖的脸感觉真的就是永生不凋谢，怎么会这么一直都这么年轻啊，太厉害了。说到了玫瑰你会想到什么歌呢？说到玫瑰你可能会想到小王子，说到玫瑰 The Rose 你可能会想到刘明湘，说到玫瑰你可能会想到邰正宵999朵玫瑰，我想到的是这一首歌曲 男孩看见野玫瑰。 喜欢你丢失的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张琪，也是兰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中心给孩子一个家慈善晚会。热心公益的艺人朋友有谢雷、张琪、施文斌、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热情演出。台北有专车接驳，捷运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任福田赠入场券，请洽0338665550，0338665550。 听见最想念的炎亚纶， 白色雪花。 炎亚纶全新 EP《最想去的地方》现在开始预购，4月8号全台唯一签唱会，3月30华研发行。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夜间男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越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审议空污法修正草案，国民党立委在人数优势下，针对深澳燃煤电厂通过环差案，提出11项临时提案。在担任主席的民进党立委邱泰源刻意神隐下，朝野立委历经2个小时协商，达成部分共识，并通过临时提案，要求环保署与台电必须针对深澳电厂环差案、环评委员所提的问题，1个月内提出具体说明和回应，并向社会大众公开。朝野协商通过的临时提案还包括环保署针对环评法修法，半年内提出修法案送立院，经济部与台电1个月内与新北市政府充分沟通，并向国人说明，经济部就深澳电厂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模式再做评估，在1个月内发包委办，台电必须在深澳电厂运转前完成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书。此外，经济部必须对外说明2025年能源配比路径图。经济部能源局代表说，需要3个月时间。朝野立委也同意，并通过临时提案。今天出刊的科学报告期刊中，发表一篇新报告，指出科学家发现人体一个重要器官是过去人类所忽略的，而且与癌细胞扩散息息相关。根据英国都市报报道，这次科学家发现的新器官叫做间质。间质在过去只被视为是种结缔组织，但这次科学家认为间质具有系统性，分布在皮肤表皮下方、消化道、肺、血管、肌肉、泌尿系统等器官周围。参与研究的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家泰伊斯指出，过去研究人员普遍认为间质只是一个比较强韧、充满蛋白质的墙壁，但进一步研究更发现，间质有着连接系统，广泛分布并充满着液体，还能使身体状况膨胀或收缩，保护身体其他器官或组织免受损害。不过，间质也像一条高速公路，如同一条导管，借此让癌细胞转移到其他部位。他意思说，当有肿瘤进入人体，间质就像是放水流，也让研究肿瘤如何在人体内扩散，开启了另一扇窗。星光金控发布公告，副董事长李继珠不兼任总经理职务，引发外界错愕。外传请辞原因可能与星光金董事长吴东进长女、大公主吴欣盈的战火有关，让李继珠决定淡出星光金。至于内部则透露，主要是李继珠身体亮红灯，才会选择请辞总经理。李继珠有人表示，其实李继珠这些日子忍肉忍棒也够了。他在农历年前就向星光金董事长吴东进口头请辞，年后还补上书面辞呈。不过吴东进找了很多人劝李继珠，最后才决定暂时先辞金控总经理，留下金控副董事长的职务。不过近期国内金融圈盛传李继珠遭挖角，薪水比现在高出好几倍，可能破1元，但目前为止李继珠或星光金都没有证实。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86点，来到21031点，跌幅1.34%。 南韩综合指数最后下跌36点，来到2415点，跌幅1.48%。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21点，来到10865点，跌幅1.10%，成交金额1143亿。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7点，来到3119点，跌幅1.50%。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5点，来到10630点，跌幅1.35%。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4点，来到30295点，跌幅1.61%。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下跌40点，来到3398点，跌幅1.18%。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以29.165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1.3分。日元以105.66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91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日夜温差大。金门、马祖及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北部沿海要提防长浪。北部中部预测气温24到28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4到27度，澎湖23到26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诺伊·韦伯，完整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百老汇之神安德烈·诺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唱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6，第二个小时在星期三的下午。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这个小时的运动歌单非常的硬，所以这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的暖身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今天的歌单呢，会很适合追求突破自己的人，不管你做的是重量训练还是徒手训练，都可以往前 push 多一点。I've been waiting on you, patiently chasing you from the west side. Just to see you for a minute, I got red eyes while I'm hopping on the red eye. Pull them panties to the left side, I'ma treat you good, don't you tell me that your leg's tight. Give a damn about a red tide, baby, it's okay, I'm on mine than the next guy. Oh, I know you got options,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Put you on a KK, that's the best high. You a quiet freak girl, that's the best type. I'ma fuck you good, then I put you on the best life. then I jump in my next ride. Smoking on that Kush, wanna roll, baby, let's vibe. Then I jet on the next flight. Gotta get my paper, it's gang or the death sign. Oh, I know you got options. You can smoke whenever you want. Confidence ain't a problem. We be on them papers, no blunt. With my gang, we from Pittsburgh. You know that everything we do's fly. So baby, won't you come and get high? Girl, you make it look easy.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Hey, Lilo. I got so much love to tell you. Yeah. 接过来你递的香烟，深吸几口。 把屁股再翘高点，浇上冰的啤酒。 Would you love me? 这个人叫做 T Song 梁老师，那当然你听他发音 Would you love me 的 Would Would Would 的发音，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啊，他是哪里人。 接过来你递的香烟，深吸几口，把屁股再翘高点，浇上冰的啤酒。 Would you love me anymore? 你会爱我吗？你还会爱我吗？继续的暖身歌单，我们送上了这一位，对大部分的听众也是不熟悉，我个人对他也不熟悉，他叫做翁子明。 我爱你是帮助你，保护你，包容你，要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是呵护你，疼爱你，满足你，融化你在心里。悄悄发现你的与众不同，好想牵着你的手在这世界遨游，环游地球一周我还觉得不够，想要什么你尽管说，别怕要的再多，就算飞到宇宙星空，你也要牵着你手，太阳系怎么也不够装满我对你的 love、yeah、我爱你是抱住你，保护你，包容你，要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是呵护你，疼爱你，满足你，融化你在心里。看着你，牵着你，亲着你，捧着你在抽泣，永远和你在一起，对你大声说我爱你。我爱你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感动到连犯罪的人都会自首、yeah、天天在看你的时候才能感受自由，天天在你身边守候才能享受温柔，失去方向迷茫时候是你给我一切 love love、yeah、我爱你是抱住你，保护你，包容你，要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是呵护你，疼爱你，满足你，融化你在心里。我爱你是看着你，牵着你，亲着你，捧着你在手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对你大声说我爱你。 3:17，暖身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哦、待会下一个段落广告过后回来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很 hardcore 的时段了，准备好你的重训，准备好你今天的 rap， 准备好你今天的 routine，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待着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家网站比较便宜啦。 哪会呀、啊、 我朋友说这个网站价格资讯最完整。 哎，买房还是要找中介， 要比价不要吵架，要买对不要买贵，买房省钱找乌比。 Are you ready?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奇快乐，乌比上乌比，乌比 现在就下载乌比超省房乌比价 APP 或上网搜寻乌比。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计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栋梁。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Are you ready？ 3:19，你准备好你今天要做的组数了吗？你准备好今天的器材了吗？准备好你的心态、你的 mind 了吗 ？Let's go！同时呢，就是也来分享一下这一周的重点运动新闻吧。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所有的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运动新闻给大家。这一周呢，我们先从棒球开始。中华职棒开打了，然后呢，今年中华职棒的其中一个看点就是有两大金控，分别有。旗下有一支球队，然后呢，这两大金控呢，就原本他们在金控业务上面，就是当然就互相就是有交火往来啦，就要抢势战略啊。现在这个战场延伸到棒球场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话题，就是在去年球季结束之前，很突然的，其中一支球队呢，就是释出 let go。释出了一些他们的主力球员，是主力哦，释出了就没有讲为什么，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他反正就释出了。结果这释出以后呢，就当然所有的迷们都很错愕啊，他们都是明星球员，突然就这样没了。结果另外一家金控的球队把他们吸收过来，现在搞得球迷我好乱啊！我究竟要支持哪一队呢？究竟要支持哪一队？所以呢，在球季开打的时候，他们两队交手的时候就变成很有话题性了。就是曾经以前呢，你穿的是黄色球衣，你现在变成另外一个球衣。然后呢，同时他们又是属于不同的金控体系，在不同的球队下，对，所以蛮有趣的一个话题性，在今年的中华职棒。 bass, put the bass. 飞联盟 App 上面呢，有听众也说啊，其实呢，那个大联盟球员也都转队来转队去的啦。好，就是等一下，我刚做运动，现在有点累，让我喘一下。说到了职业球队，然后既然是职业，其实就像我们工作有可能会换工作一样。可是不知道是我们民族性还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们对一个公司就需要有一个忠诚度，不管老板对你好不好哦，你就是需要忠诚度。然后呢，在职业球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常常有时候看到在台湾，然后职业球员转队的时候，甚至有很多人会跳出来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忘恩负义等等等等。”但其实职业球队这本来就是一门生意啊，不用说 MLB， 不用说就是棒球，就是在各个种类的球赛都是一样 ，NBA 也是这样子，足球队也是这个样子，排球队也是这个样子。对，因为老板们就是觉得他。其实运动员说穿了，员工人也不过就只是公司的财产跟商品而已。他就在那边估你的价值，觉得你不符合战力了，或是你可以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去吧，我就把你卖掉。我现在要换现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在看就是职业球员的转队的时候，然后下面很多球迷跟着骂他，就是骂一大堆有的没有很难听的，都会觉得。嗯，有必要吗？不过呢，刚好提到大联盟，其实今天准备也有蛮多大联盟的新闻。其中一个呢是打过大联盟的，他是一个日本职棒的选手。在大联盟的时候呢，表现没有太突出，但他突出的方面则是他很认真学习英文，跟他的气氛，就是他很搞笑，让整个休息室都很快乐。曾经呢，在台湾的新闻、电视新闻也有专访跟报道他的现象。他就是Kawasaki川崎宗则，他即将要隐退了，然后他因为自律神经的失调，所以他发表了这个隐退的宣言，这样软银的野手即将要隐退。那说到了就是。MLB 的职业大联盟，美国大联盟里面的日籍选手，还有瞩目的 Ichiro 铃木一郎呢，今年又回到了水手，回到了 Mariners。可是，在现在开打的热身赛当中，他的十个打数没有安打，还被三振了五次。 是的，而且他还受伤了。现在呢，开幕战还不确定能不能打。从以前的先发就是不动第一棒，因为他脚程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一开始就可以让人受到那种压力。到现在呢，被放到第九棒去。现在不确定他的开幕战到底能不能打，因为受伤了，在热身赛的时候受伤了。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期间，在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三点钟过后，跟我们一起来自己做运动，同时也聊聊运动。同样的，在 MLB 在美国职棒大联盟里面，同样的也是日籍选手，今年有一个话题选手加入了美国职棒大联盟。这个大家呢，常常在看棒球人，可能会把各国的职业棒球联盟来评比一个水准。可能呢，最高殿堂是美国职棒，就是MLB， 然后再来呢是日本职棒，然后再来呢是韩国职棒，然后接着下来呢是我们的中华职棒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大家都会说，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有那个 competitiveness， 你有那个竞争心的话，你当然会想要去更高的殿堂，更高的水准去挑战自己。今年呢，日本的二刀流选手，什么叫二刀流？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职业棒球，其实也是分工分得很细哦。投手你就专心投球吧，打者你就专心打击吧。但其实呢，我们在少棒时期、青少棒时期，常常对上的不动四棒也是投手，因为他们就是运动神经比较好嘛，所以就可以就是投手需要协调性，然后所以打击那个感觉都比较好。但是越长越大，你可能你就要面临一个，我究竟要继续当投手呢，还是我究竟要选择就是练一个防守的位置，然后当打击呢？但大谷翔平他不愿意选择，他就算打到成人职棒，打到了职业棒球，他还是坚持我要投也要打。他今年呢加入了大联盟，结果出现一个难题，就是他现在在春训期间啊，他的打击率蛮差的，那他投球自责分率也蛮高的，就是两个表现都蛮不好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因为其实有太多太多人在他的棒球生涯当中都建议说，你就选一个好不好？就是没有人这样做的，你不可能成功，你就选一个。他就是不要，一直以来都不要。在日本，尤其在日本那么压力的环境下，他都可以就是说我不要。现在到了美国还是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你的话，你对于你自己的投球有自信，打击也有自信，你有办法屈服于所有的前辈啊、教练啊、给你钱的老板啊的压力，说欸，你不要这样做，你做一个就好，你有办法坚持下去吗？联盟的 APP 上面呢 ，Jack 他关注的赛事棒球新闻是 F1 开跑了 ，Ferrari 法拉利终于在澳洲站得到了第一名跟第三名，哇！ 回到刚刚讲的这个大联盟的消息啊，那当然呢，就是大联盟在这个礼拜要开打了，美国职棒大联盟要开打，3月30号的时候，那在开打的时候呢，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专家的很多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自己会不会打球啦，但他们看球就是总是觉得哇，自己的那个观点很厉害。所以这一些专家呢，不管是在什么 ESPN 啊，或各个这个运动论坛啊、报纸啊，他们就开始预测咯。好，新的球季要开始，让人家要预测什么？预测谁是冠军啊？预测谁会拿到 MVP 啊？这两个联盟呢，美国职棒大联盟分成就是国家联盟跟美国联盟啊，就两个联盟呢，就他们的预测呢，差不多是 Trout。跟 Harper 会拿到 MVP， 赛扬奖呢？大部分人投给 Sale， 还有 Kershaw， 这些巨星呢会得到这些选票，不令人意外。但是大部分的专家还是看好刚刚我提到的这一位，虽然在春训的表现普通，我觉得不只能用普通，应该说蛮烂的。日本二刀流，他们还是觉得新人王会是大谷翔平，你觉得呢？说到这一些就是动嘴巴不动手，有没有动脑我也不知道，但是哎，我们这个世界很奇怪，大家就是喜欢预测，而且呢还会把这些就是动嘴巴不用负责任的人捧成某一种专家，超怪的。接下来这个新闻呢，就是关于专家的新闻。 Rob Perez 他呢是一个也是经营了一个自己的部落格平台，然后在评论的是 NBA。 他呢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一样也就在球季开打之前，他就在 Twitter 上面公开预测说 Philadelphia Sixers 费城七六人在今年的例行赛绝对是没有办法拿到43胜以上的成绩，就是胜率没有办法超过五成啦，因为七六人呢就是已经烂很久了。然后他们虽然呢就是都一直垫底，然后一直很烂，选到了一大堆很厉害的签，然后选到了一大堆很有天分的球员，可是之后又受伤。总而言之呢，就是他们成为烂队已经很久了。所以呢，这个 Rob Perez 这一位预测的专家，他就说不可能拿下五成，结果七六人他们做到了。 Trust the process。那个时候呢，这个专家 Rob Perez 就说，如果七六人最后拿到43胜以上的话，我就会向每一个七六人的球迷，我发送一篇500字的道歉信。我觉得发道歉信干嘛呢？你如果说我一定会向每一位七六人的球迷发$500，我觉得这样就很有诚意。那当然你一定也是会破产的，因为七六人今年真的做到了。 Trust the process。 Perez 呢，他就是当七六人拿到第43胜的时候，他其实就在他的部落格上面打了一个表格，就是好吧，就是我当初说过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记得我说到做到，所以如果你想要收到我500字道歉信的球迷们，请寄你的 email， 请填你的 email 到我这个表格，我就会把我的道歉信送上。他说他已经收到了将近10000则的 email 请求。哇哇哇， 但我必须要说啊，就只是送道歉信而已，而且这一件事情很简单，我只要写好了一篇500字，我收到你的 email， 我就按下一个送出键，它就咻就送出啦、啊，这没有什么困难的，而且可能很多人在做那个行销的人，反而就网络行销的人反而更流口水，就想说天哪、啊，你明明预测失准，还可以收到10000个 email 名单，你知道 email 信箱代表什么意思吗？啊！听众朋友们，你知道 email 信箱代表什么意思吗？在做网络行销的人，每一个 email 都弥足珍贵，因为 email address 就代表钱，那就是每一个有可能成交的客户，他们很努力很辛苦，不然你以为在路上那些你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停下来要你填问卷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就是要你的资料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就是没有想到啊，做行销要 email 名单，其实也是要想尽方法布局的，有没有？就哇，想方法布这个局，一下子灌到了就是10000多个名单，天哪，这真是价值连城呢 ！email 信箱，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常常就觉得什么自己没有价值。你的一切都很有价值，大家想尽方法要你的什么？要你的个资，要你的手机，要你的 email， 然后要你的这个行为消费模式，这些就是大数据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在你每一次要给出你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再想想吧，三思一下。说到了 NBA 呢，赛季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最后的差不多每一队差不多剩下最后的8场9场这样子，就已经即将要进入季后赛了。那一样呢，现在回头去看去年暑假的时候这些专家的预测，你就会知道，你如果对预测有兴趣的话，你常常去看人家的发言，就是所谓的那些专家其实基本上都是在放，就是常常都是失准的啦，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些强队，尤其在西区，在 NBA 的西区，算是很纠结的，就是究竟谁能够进季后赛？ 然后谁不能进季后赛？每支球队呢，在后半段都悬着一条心，因为他们战绩太接近了。以往的强权呢，西区强权马刺今年可以说是伤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之后，现在没有想到他们的主力又伤了。然后他们连续的好多年的一个记录，就是有50胜的记录，可能在今年也必须要被中断。他们能不能进季后赛都还是个未知数，西区非常的纠结。而在整个联盟当中领先的西区球队，就是西区的火箭队跟勇士队。火箭队现在开始轮休了，开始要养生了。勇士队呢，则是究竟他们是真的受伤，还是他们是提早在轮休呢？那轮休对季后赛究竟会不会有影响呢？都是我们值得看一看的哦。有人觉得说，让人家休息一定会有影响，因为他体力比较好。但是你想一想，你自己在放完年假回来以后，你上班的那个工作效率有多差？然后你马上要进到一个季后赛强度非常非常强的防守强度，你有办法瞬间回来吗？还是你觉得说，不，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是职业运动员，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好吗？好了，除了这个棒球跟篮球之外，全世界最多人看的运动其实是足球。在今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就是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现在也开始在打热身赛了。西班牙今天呢，在热身赛的主场，他们在是马德里吗？还是巴塞啊？好，反正总言之，西班牙在他们的主场以6-1大胜了阿根廷，大胜了梅西没有出席的阿根廷啦。阿根廷是上届的亚军，对。那西班牙的教头有说，这场胜利不算什么，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法国呢，则直接去了圣彼得堡，就是今年的主场啊、今年的赛场，然后去热身赛。法国呢，则在3-1。热身赛当中踢翻了地主俄罗斯队，俄罗斯队。 春坐了边 在欧马克的一期直播室，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三点钟的这个小时之前在讲棒球，在讲篮球，然后聊天室就一片静默，所有本来在讲话的女生全都不见了，直到刚刚一提到足球，所有女生又跑出来说，啊，因为足球帅哥很多，所以大家活过来了。好，说到这个运动呢，其实在最近几年呢，有一个新的，有人甚至不认为它是运动，但是它，这个要怎么讲呢？就是电子竞技啦，对啊，就是打电动也变成运动了，这样子。从也是差不多10年前，台湾也开始跟着世界这个潮流开始转播，不管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然后到现在很红的那种五打五的对战的团战游戏。最近有一则新闻，就是英雄联盟呢，在北美他们已经职业化了。原本的赛季呢，就是大家只是报名参赛，然后打，他们也不是积分赛，打那个单淘汰赛，然后团体赛打上去。但现在已经职业化之后呢，欧洲开始在想想，欧洲赛区是不是也要联盟化了呢？对于电竞实力如此强大的台湾，要不要也来？3:50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2天1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掉的不能，哎掉下个门呀吧，公要靠近上那是个迷茫，丢一滴动作飞天面纹，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52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也欢迎你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可以锁定。最后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明天华人女单就会回来了。平常要找我们的话呢，欢迎可以利用 social media， 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欢迎你帮我按个赞，还有按下抢先看。另外呢，也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你按下订阅，还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我的 IG 没有关系，我昨天配完眼镜了 ，IG 就放一边吧。我们明天见，拜拜。All right,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拜。And